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2021年9月6号，又是一个星期一的到来，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在今天一个周一的开始，所以让你感受好心情，让我们出游。一开始听到的是这首《航行》。 着这首《航行》，我想到了白居易的那首《雨后秋凉》：夜来秋雨后，秋气飒然心。的确，在今天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有云，有蓝天。玫瑰花交织在其中，河畔上满布着娇美的黎明花朵，轻轻地泛舟在波浪之上，随着河水起伏，乘着波光来去，一手迎着河岸，这些鸟儿高声地唱起来。这就是拉克美的歌剧著名的花的二重唱，德里布的歌剧拉克美。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为你带来的不完全是歌剧当中的原版，虽然是原版的女高音和女中音，但是呢 其实音乐已经被改编变成了现代的方式来不同的演绎这荡舟和尚的感觉，有和尚，有一开始的航行，那接下来该是波光粼粼的大海了。德彪西，浪花的嬉戏。 如果你对德彪西的印象只停留在像月光啊、水中的倒影啊，还有那些音乐当中，当然是不一样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德彪西的管弦乐曲，他的《大海》之第二乐章《浪花的嬉戏》。自然界的声音最原始，也最有生命力。而德彪西对自然界的宏伟力量的印象，说到印象会想到印象派，十分重视。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这样描述：我现在又一次的和我的老友大海在一起了，他永远是那么的变幻无常，那么美丽。他的确是自然界唯一可以使你安分守己的东西。他说我们对大海的尊重总嫌不足。是啊，白日里有阳光的日子，你看到的大海是那么的美，蓝天碧海。但是当风浪来的时候，大海其实又那么的可怕。德彪西说，我越来越相信，从本质上来说，音乐并非是进入严格的传统的形式流动的事物。而说到他的交响素描大海，德彪西创作的是一幅音乐画卷，三个交响素描组成，也就是三个乐章，三首素描联系在一起。像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第二乐章《浪花的嬉戏》，描写的就是大海中的那些欢快的浪花，但是我觉得这都是有阳光的情况下的那些浪花的感觉。其实对于大海，虽然我不生在海边，但是一直喜欢大海的感觉。我想在这样的午后，你可以感受到面向大海，虽然不是春暖花开，虽然是秋天来了，但是你会在海中感受到浪花的嬉戏，也感觉到任思绪漫漫和涛声融合在一起。下面这首带给你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当中的选曲，《美人鱼》当中的一首选曲，叫做《从爱而来》。音乐中你也可以听到潮起潮落，任思绪漫漫，看到浪花起落飞溅。Thank you. 这是初秋的淡海吧，感觉海水慢慢的冷了下来，洒洒风雨中，风和日丽，天高云淡，你可以听到那些海水的声音，那些浪花的声音。淡海那么纯净，静若处子，最宜平心静气，怡静心境。这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天地海之灵气。而在今天，其实除了像大海这样的作品，也和你带来一些像水之轻盈的作品，比如说拉威尔的这首瓷娃娃的女皇。这里你即使想到这首作品是东方音乐家写的，也一点没有错误。其实在这里面有那么多的五声音阶，甚至我想到我们自己国家的作曲家们写的像牧童短笛呀、这些曲子都很美妙。那这首作品我们会想，拉威尔为什么作品中会有那么多的五声音阶呢？和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尤其是像这块，你看像凤凰花鼓啊等等，这些好像都出现过。这种其实是拉威尔在当时巴黎学音乐的时候，巴黎正好举办世界博览会，那是在1889年。世界博览会中呢，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强烈感染了当时年轻的拉威尔。就是呢，当时有来自印尼的木琴乐手的演奏，原本呢就迷恋东方艺术的拉威尔听到木琴以后引发了联想，于是呢尝试以东方的元素做钢琴曲。于是1911年，拉威尔把《鹅妈妈组曲》配上了管弦乐器，还改编成了钢琴舞曲。那其实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段呢，瓷娃娃女皇，就是选自拉威尔的钢琴组曲《鹅妈妈》，就是这样的风情。这里是古典流行，其实今天也继续上周二的内容，为你带来了不同的大海 还有法式的风情啊。上半时的最后，我们插播这一首，让你回想起那样秋日美好的时光吧，就像此刻今天的天气一样。曹秀梅演唱的《我爱你》。 J'ai compris ta détresse, cher amoureux, et je sais à tes voeux, fais de moi ta maîtresse, loin de nous la sagesse, plus de tristesse, j'aspire l'instant précis où nous serons heureux, je te veux, je n'ai pas. 时间短暂，古典流行上半时段先到这里，一会儿见。 进取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它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译执棒，泰斗级导演陈清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玲、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实在好听，又不忍舍弃。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今天为你带来。浪花的嬉戏呀、啊、 J'ai compris ta détresse, cher amoureux, et je sais à tes voeux, fais de moi ta maîtresse, loin de nous la sagesse, plus de tristesse, j'aspireFais de moi ta maîtresse. plus de tristesse. J'inspire à l'instant précis où nous serons heureux. Je te veux. Oui, je vois dans tes yeux la divine promesse. Pour ton cœur amoureux, viens chercher ma caresse, enlacée pour toujours, brûlant des mêmes flammes dans un rêve d'amour. Nous échangerons nos deux 秀美，我爱你。我觉得一年四季无论什么样的季节都美，也看到很多朋友在不同的地方来听古典流行，像云淡风轻，哦，这是前些日子发的这个雨中的荷花，还有啊，还到没到了那个刘德残和听雨声的季节，也看到了像吴金生，这是山楂吗还是石榴。说到石榴，我会想到那一句啊，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榴浅。虽然还是早秋的季节，但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听着这些具有着水的大海的声音，慢慢觉得冷了起来。这一首退潮， 知道你是否混淆了，这到底是德彪西还是拉威尔呢？这其实是拉威尔的镜子，作品43第三号，与刚才我们听到的钢琴曲截然不同。刚才听到了拉威尔的瓷娃娃当中的女皇，选自他的钢琴套曲鹅妈妈吧。那其实拉威尔的管弦乐曲，我记得上周和你分享过达芬女克洛埃当中的日出的那一段，美不胜收。怎么样区分拉威尔和德彪西呢？最好的办法是多听。当然了，拉威尔他对乐队的色彩要比很多作曲家更丰富。在20世纪初，拉威尔与一些反保守、追求标新立异的艺术家们结成了叫做捣乱分子协会，很有意思，并且在1905年创作了钢琴组曲《静》，体现给这个协会。那这部作品呢，五首乐曲组成，都强调了绘画式的描写。那后来呢，拉威尔又把这个《静》重新编曲，作为了管弦乐曲，而这一段呢，则叫《海上孤舟》。在上周二我介绍法国音乐的时候，会想到莫奈的花园吗？他的睡莲、印象派的绘画与印象派的音乐相得益彰，感觉这些绘画，你会想到那些音乐，听到这些音乐，你会眼前浮现出那些绘画，梦幻的景象，无边无涯，波光粼粼，颤动的光影与斑驳的色彩。我也会想到吉维尼莫奈花园里开满的那些花。就像小象丁香说的，上午大雨，下午出太阳，现在的阳光越来越热烈了。那么小象丁香建议说，秋天很适合听长线条。我倒觉得听着这些多色彩的斑斓的那些光和影啊，还有那些小情调小味道啊，也很有意思。比如说 ZZ 唱的这首香榭丽舍， N'importe qui, excepté toi, et je t'ai dit n'importe quoi. Il suffisait de te parler pour t'apprivoiser. Oh, Champs-Élysées. Oh, Champs-Élysées. Au soleil, sous la pluie, à midi ou à minuit, il y a tout ce que vous voulez aux Champs-Élysées. J'ai rendez-vous dans un sous-sol avec des fous qui vivent la guitare à la main du soir au matin. Alors je t'ai accompagné, on a chanté, on a dansé et on n'a même pas pensé à s'embrasser. Du point du jour chante l'amour. Oh, Champs-Élysées. 像就是应该这样放声歌唱吧，是不是？音乐是这样，从一开始的静悄悄的，我们听那秋风秋雨，再来听大海的声音，最后感受一套集成曲，这是当年保罗莫利亚乐队所集合的一些法式的很优美的曲子，包括和大家一起分享过的伊拉妹大海。这首是我爱的《玫瑰色人生》。金金的音乐，曾经那时候的轻音乐，但是也承接着从古典到现在。拉妹，停车场收费员，古典流行的老听众了，说这套曲子当中也会有古典流行的曾经的一个片花曲目，真的是啊，曾经的回忆。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是不是在古典与流行中你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了呢？今天是周一，节目先到这里，让我们明天再见吧。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乐广播下面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儿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会员活动开始了，在2021年的每个周一，新老客户来电订购即享98折优惠，在享受折扣活动的同时呢，还可以获得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让我们相约每一个周一吧。 以下是广告时间。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想。 哎，今天李想又要给大家带来一款好产品，非常有营养的海参。嗯， 冷蒸深海底波散养辽刺参啊，很多人一听这个冷蒸的辽刺参，哎，好像前几个月时候听过。 对， 当时一经面世马上断货，因为性价比太高了，今天终于把它又找回来，但是也为数不多，所以呢上次没抢着的，这次听明白了赶紧打电话来去抢，对吧？我跟您说，今天我们给您选的是地道的辽刺参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选的叫底波散养，这词大家也熟悉了，就是在自然水域当中，海面当中30-40米下面，在礁池当中自己生长了，生长下来的这种海参经过大自然的淘汰，留下的都是强者。还有我们强调今天是一个低温冷蒸，这是一新的黑科技啊。什么叫低温冷蒸？我们知道温度越低，这个食物的保鲜度和营养程度越好， 嗯， 对不对？如果你是高温的时候，很多是破坏它的营养素的。那么怎么做到低温还能把它蒸熟了？这得抽一个半真空的环境。如果您去过云南，去过西藏旅游，您会发现哈，因为那边气压低，所以呢水的沸点它就低，80度就开锅。哦，我们现在怎么样呢？我们得在咱这个平原环境当中，咱们得让它40度、50度就开锅，那得抽到一个半真空的状态。 哦，是。 再把这个海参再 加热 蒸，蒸完了之后，这时候出来的海参个个的是非常鲜灵的、 Q 弹的、丰腴的，里边密集而粗壮的天然的黑色和黑褐色、灰色的这一种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它的营养保留的是更加的全面，再给您直接送起来，然后您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给您发，所以这叫低温冷蒸，更大限度的保留它的鲜活的营养。这么好的海参在市场上，如果您去买40头5980块钱的提货券，多少克一根啊？很多人很明白问这个事儿，30克左右一根，40头的一天半根就行啊，正常一天半根就行。那么这多少钱呢？就5980，我们今天给大家999，40头全拿走。还说有赠品吗？以前不是送点爆汁吗？今天不送。但是您别失望，今天把这以前10袋爆汁去改成20根海参， 这个真的是令人感到无法相信的福利啊！ 20根海参，所以加起来今天是60根一样的30克左右克重的底波散养的冷蒸的辽刺参，999，提货券送到您家。什么时候打电话，什么时候给您蒸，蒸完之后新鲜批次送到您府上。 是的，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哈。深海礁冷蒸辽刺参，以提货券的形式给您带过来，主品加赠品，一共是60头，加起来啊，每头30克的话，加起来就是1800克左右哈，大几千块钱的一个货品，给您打到一个北广售价999元的价格，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哈。我觉得现在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无法相信哈，您要相信啊，这是我们这个自己的大平台北广购，我们自己的购物的平台，一定不会在这忽悠您哈，确实就是这么便宜，就是这么大的福利。 因为上次很多人可能没有听到，但上次我们可能就是一次还是2回吧，啊，就没货了。 嗯， 真是等了好几个月才又把它等过来。因为深海礁是自己的海洋牧场，而且经过我们的北广平台的咱们的专业的质检人员给大家的认证，您放心，是真正大品牌，经过质量检验检测的这样的放心的品牌，回家可以吃。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可能开始要营养身体了，甚至一些我们可能年轻人，甚至这个小朋友，我们把营养补充上来，吃吃海参 啊，氨基酸呐、然后精氨酸、赖氨酸呀、海参粘多糖、海参粘液质啊，对我们身体有非常好的营养。那么您去吃它，这个时候给大家今天的价格特别划算，10来块钱一根，我相信人人都吃得起。 是的，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吧，400-015-5151啊，连珠品带赠品，深海胶冷蒸疗自身，一共60头，每头都是30克左右，一共是1800克哈。一共只要北广售价是999元，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进取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郭伟。 大家好，我是佳佳。 今天呢，我们向您推荐北京我爱你北京。 这首歌的作曲人张大力说， 北京应该算我第二故乡，40多年在北京给我的感觉，我是见证了改革开放以后北京的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北京太需要一首北京人自己的歌，也太需要像当年北京颂歌那样叫得响、穿得开、有温度、有力度、有高度的这样一首艺术歌曲作品。 北